第79章，公爵的心愿。 周琦几乎没动过面前的食物，他抿过一小口酒，真的只是极少一点。因为端起杯子的时候，坐在桌首的公爵非常怪异地看了他一眼。怪异在哪儿呢？就好像公爵不想看过来，但眼珠不听使唤，硬是要扭转过来似的。有种极不协调的僵硬感。只看了一眼，公爵就继续笑着和身边两位考生说话了。但周琦吓得够呛，他嘴唇刚沾上酒液，就匆匆把杯子搁下了。晚宴在夜里10点结束了，男仆在前面带路，领客人回房间。而这一条路，周琦都有点心不在焉。 小周，你还好吗？脸色怎么这么差？ 赵家彤担心地问。 面具挡着，你还能看到他脸色？ 高琦嗜酒，又喝得舌头大了，嘴唇发白，看不出来啊。赵家彤把他拱开。 你一边去。 游惑秦鸠走在前面，闻言转头看过来。游惑问道， 周琦，你怎么了？ 周琦犹豫了几秒，他脑中冒出了一个很荒唐的想法，刚刚公爵看他那一眼，仿佛是在提醒他，别喝酒。但这真的很荒谬，公爵作为题目 NPC, 实在不像好人，会给他这样的提醒，就算真的给提醒，会只提醒他一个人？他何德何能？说不通啊。而且面前这几位大佬对食物酒水的态度很随意，吃了就吃了，可能经验丰富外加实力强，根本不在意有没有问题。高琦喝的尤其多，这时候对他们说酒可能有问题，那不是膈应人吗？周琦又把话咽了回去，摇头说， 没事儿，我只是不喜欢这里，待久了有点不舒服，有点怕。 杨叔不冷不热地说， 不吃东西不喝酒，饿的吧？ 周琦心说还真不太饿，但这位盛气凌人的小姐姐她不想惹，就点头说， 可能是吧。 赵家彤踢了高琦一脚，你来之前不是去了休息处吗？你买吃的了吗？ 没有。 高琦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包烟，无辜地说， 就买了这个。 要你有屁用，又是酒又是烟的，你能有一样好习惯吗？高琦被他叨叨惯了，也不生气，只是举手投降说， 好好好，我不抽行吗？ 他说着把烟塞进了游货的口袋里。 喏，送你了。 游货拒绝， 我不抽烟。 高琦又把打火机掏出来一并塞过去。 我也没见你抽过，但你不是监考的时候总习惯带一包吗？ 为什么？赵家彤很好奇，虽然曾经都是跟着考官 A 的人，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跟 A 那么熟络。反正赵家彤以前一直有点怕考官 A, 好奇但是怕。高琦在旁边回答说， 我哪知道为什么。 他说着又偷偷瞄了考官 A 本人，游惑头也不抬。高琦对赵家彤一摊手，用口型说，别问了，本人大概都忘了为什么了，所以说脑子坏了真的无解。高琦和赵家彤扼腕叹息。游惑捏着打火机正要把它放进口袋里，突然旁边伸出来两根修长的手指夹住打火机抽走了。光看手也知道是秦鸠。 干什么？ 有点好奇，借来看看。 秦鸠和他并肩走着，将指尖的打火机拨了一圈，忽然问， 是以前有谁总和你借火吗？ 也许是他嗓音太低沉了，又或许是离得很近。游惑心里一动，就像险些遗忘的东西被人提起，突然又有了一丝印象。他看着秦鸠手里的小玩意儿， 你怎么知道？ 因为你问过我抽不抽烟。 秦秋说着抬眼看向他，油火安静片刻，把打火机又抽回来放进口袋。 你说你不抽。 秦秋停下步，油火没停，转眼就走在了前面。高奇跟赵家彤拌完嘴，一抬头对秦秋疑惑道， 怎么了？你干嘛停这儿啊？ 秦秋搓了搓自己空空的指尖，抬头说， 没什么，想了些事情。什么事儿？ 高奇转头看了一圈， 你发现什么了？跟考试无关。 秦秋顿了一下说， 一些私事。公爵的酒助眠效果一流，众人回屋后悄悄换了房间，很快有了困意。半夜城堡一片寂静，管家道格拉斯提着一盏灯站在二楼某个房间门前，咚咚敲了几下，不一会儿门被打开了。男人抓了抓头发，睡眼朦胧地问， 谁啊？ 老管家皮肉下垂，面容苍老，油灯的光自下而上照着他的脸，把开门的人吓得一抖，彻底醒了。他不是别人，正是之前晚宴迟到的张鹏毅。 管家先生。 道格拉斯点了点头说， 很抱歉先生，打扰到您睡觉了。 张鹏毅使劲揉着脸，手指在轻轻发抖。张鹏毅不想睡的，晚上公爵的问题吓到他了，他跟佳佳都很害怕，根本没打算睡觉，但却莫名睡了过去，现在又莫名醒了。 有什么事吗？ 张鹏毅往屋里瞄了眼，很奇怪，他醒了，佳佳却依然睡得很沉。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他翻个身，佳佳都会醒。道格拉斯慢吞吞地说， 不知道先生还记不记得，公爵老爷说过，晚上找您有点事儿。 就这一句话，张鹏毅膀胱都胀了起来。 可以明天白天吗？ 很抱歉，我觉得您最好现在去一趟。 张鹏毅又朝走廊瞄了眼，城堡里明明住了很多人，但这会儿却静极了，既听不见人语，也听不见鼾声。张鹏毅又想起公爵在晚宴上的提醒，好像所有住在这里的人到了夜里都会自动沉睡似的。不仅如此，白天守在门外的仆人也不见了踪影，走廊上的壁火熄了大半，只剩老管家手里摇晃的光。张鹏一冷汗都下来了，他心里一急，张口叫了一声， 救命啊！ 阿紫还没出口，慢吞吞的老管家面容突然狰狞，一根铁棒当头砸下，张鹏毅的呼救戛然而止，栽倒在地。屋里的大床上，贺佳佳就像聋了一样，依然在沉睡，无知无觉。老管家又恢复成面无表情的模样，伸手抓住张鹏毅的衣领。老管家的手背皮肤满是褶皱，苍白的底色上布满青紫的筋，明明又老又瘦，他却能面不改色地拽着张鹏毅脱鞋。走廊里布料和地面摩擦的沙沙声从二楼到一楼，最终停在西塔某个卧室门前。老管家敲了敲门，公爵的声音从里面传来，很轻也很哑。 是道格拉斯吗？ 还有谁呢，老爷？ 你今天速度有点慢。 抱歉，老爷。 没关系。 大门吱呀开了，两个男仆面无表情地握着门把手， 仿佛没看见老管家还拖着一个人。公爵戴着面具站在那里，明明是仲夏夜的天，公爵却像怕冷一样搓了搓手。公爵轻声说， 没关系，对你我有世上最多的耐心，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？ 老爷，我一直都在。 道格拉斯把张鹏毅拖进偌大的卧室里，公爵跟在他身后，依然喝气搓着手，嘴角带笑，和油画上的人有一点像，又不完全一样。他看也不看的对男仆说， 出去。 两位男仆一令一动，出门后把卧室大门关上。道格拉斯把张鹏毅扔进一张扶手椅里，慢吞吞地捧来一堆蜡烛，一个一个地点上。公爵站在扶手椅前，摘了张鹏毅的面具，捏着他的下巴端详着。他啧了一声说， 我不太喜欢这张脸，你还把它弄破了。 抱歉，老爷。 没关系，可以不用它的。不过我也不喜欢它的身材。 公爵又挑开对方的衣领，他咳了几声，嘴唇带了血色，遗憾地说， 不过算了，我心脏撑不住了。 张鹏毅突然觉得一阵冷，接得头痛欲裂。他隐约听见了说话声，顿时一个机灵，睁眼一看，就见自己坐在陌生的房间里，四周白森森的蜡烛摆了一圈，还有一些枯树枝。他电视剧没少看，一瞬间就想到了什么中世纪巫术之类神神鬼鬼的东西，但下一秒这些念头就清空了，因为恐惧占了上风。张鹏毅发现自己不能动，老管家道格拉斯站在圈外，公爵却站在圈内，就在他面前。公爵俯下身，双眼穿过面具的孔洞盯着他。张鹏毅闻到了一阵古怪的味道，腐朽的，寒冷的。公爵笑了一下，近距离看会发现他的笑容非常僵硬，就控制不太好，只能牵动一下嘴角。 看着我， 公爵说，他的眼珠带着蛊惑的力量。张鹏毅莫名变得有些茫然。 好心的客人，你愿意帮我一个小忙吗？ 公爵轻声问。张鹏毅张了张口，他的嘴唇和大脑似乎分了家，他想说不，但嘴唇却不听话的要说好。他跟自己较着劲儿，眼睛在挣扎中上翻，显得狼狈又可怜。公爵啧了一声，对道格拉斯咕哝说，啊， 更丑了。 张鹏毅却没听见，他感觉下巴上的力道又紧了。他再次看到了对方的眼睛，然后所有的挣扎慢慢停止。片刻之后，他哑着嗓子，表情空茫地说， 愿意。 公爵笑了， 万分感谢。 卧室里有闷闷的响声，像是什么东西扎进了皮肉里，好一会儿才停止。接着是重物被拖走的细缩声。墙角立着一块花纹繁复的镜子，公爵站在镜子前擦着手指，细细打量着里面的人。他换了张鹏毅的礼服，上身扣子敞着，脖梗和腰腹处有细密的血线，像是均匀的针脚。道格拉斯给他扣着扣子， 公爵说， 我考虑了一下，还是不用他的脸了。 那这位先生的夫人呢？ 道格拉斯说， 看得出来他们很恩爱。 恩爱呀，那最好不过了。一会儿还是去试试吧。 公爵又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， 这张脸还是要尽快换掉，我觉得他这两天不太听话了。 说话间，公爵神经质地转了眼珠，左右动了两下脖梗，就好像他的头在挣扎。 管家说，知道了老爷。 这样拼拼凑凑太麻烦，如果能有一位完美的客人就好了。 公爵想了想又说， 这次晚宴运气好，我看见了两位这样的客人，如果他们之中有谁能违背我的要求，犯一丁点小错误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 希望他们是不遵守规矩的人。 管家应声说， 我会为您祈祷。 公爵抬起下巴，让管家把扣子扣到顶。他看了管家一眼，说： 道格拉斯，你这次的身体太老了，什么时候能换掉？ 等您和夫人团聚。 公爵眼神温和了一些，说： 快了。不是说了吗，这位客人的夫人和他很恩爱吗？那我的艾丽莎就快回来了。 他又转而看向道格拉斯说， 等你换回年轻的脸，我想找个画家，在那些油画上添几笔，把你也画上去。 夜色更深，天又阴云密布，几声惊雷滚过，刚停没多久的雨又下起来了，石壁变得潮湿，水汽形成了一道道长痕。道格拉斯提着油灯回到了张鹏毅的房间门口，他对身后人说， 请老爷先进去。 公爵穿着张鹏毅的礼服走进屋内，径直进了卧室。深红色的床上，贺佳佳蜷缩在被子里睡得正沉。公爵在床边坐下，摘下了对方的面具，看着贺佳佳的睡颜，胸膛里心脏跳动声变得又快又急。他闭眼感觉了一下，公爵对道格拉斯说， 很好，非常好，我能感觉到。 床边再度多了一圈白色蜡烛，公爵的眼神都温柔了许多。他轻轻拍着贺佳佳的脸说， 亲爱的，醒醒。 上一秒还在沉睡的人居然真的醒了。他半闭着眼睛含糊地问， 彭毅，你怎么起来了？ 公爵轻抚过他的脸，低头看着他的眼睛说， 醒醒，睁眼看着我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好心的姑娘，愿意帮我一个忙吗？ 雷声突然变大，那间卧室正上方的三楼，周琦突然惊醒，心脏突突直跳。他突然梦见了走散的男友，对方站在一块巨大的穿衣镜前，穿着古堡里的礼服，手里拿着摘下的面具。他脸色苍白，对他说， 琪琪，我有点冷。 周琦想过去，对方却让开一步说， 别过来，别看我的眼睛，好好睡觉，这里好冷。 接着周琦就醒了，旁边的赵家童身上散着红酒的淡淡香味， 睡得很沉。周琦在床上坐了一会儿，身上忽冷忽热，他想起梦里男友的话，又躺了回去。周琦没有沾那张床，而是睡在了地毯上。他睁着眼睛看着墙壁上滑下来的水汽，就好像有人在哭。周琦缩了缩身体，靠着赵家童又闭上了眼。 凌晨三点，三楼靠近东塔的房间突然响起了手机闹铃，闹完被摁掉，几分钟后继续又被摁掉。尤霍终于撤开手臂，睁了眼，他带着满肚子的起床气皱眉看向了一边，秦鸠站在他身边垂眸看着他。 再不行我就要采取激烈手段了。 尤霍闭上眼睛缓了一会儿，终于坐起身来，他带着一身低气压说， 叫我干什么？我定了闹钟了。 秦鸠晃了晃手机指着屏幕问他， 你是指这个响了八回的闹钟吗？ 尤霍摊着脸摸了一下空空如也的长裤口袋，和秦鸠对视片刻说， 我的手机为什么在你手里？ 他太闹了，我偷的。 秦鸠弯下腰说， 既然醒了，物归原主。 他们睡觉当然不会穿着束手束脚的礼服外套，只有里面雪白的衬衣和长裤，口袋紧贴着胯骨。尤霍看着某人撤回手指，手机从口袋里露出一角。高奇从卧室里拿了外套出来，就看见尤霍从兽皮长椅上站起来，垂眸把手机往口袋里推了一下。这里的礼服也是长靴，乍一看还真有点当初监考的模样。高奇愣了一下， 同样是靴子，怎么套你们腿上就又长又直的，我就勒得慌。 尤霍抬眼看着他，高奇觉得他张口也说不出什么好话，连忙打断他， 哎，算了，当我没说。那个，真要现在去骚扰公爵，我怎么觉得这个主意这么馊呢？ 你可以不去。 尤霍说，高奇觉得友情有了裂缝，他正想再劝两句，阳台上突然跳下来一个人。赵家童对他们说， 先别忙着去骚扰公爵了，先把同伴的命救了吧。 尤霍一愣，赵家童指着旁边说， 小周不太对劲，你们来看一眼。